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31回，转眼到了春暖花开之日，齐国侯府齐备聘礼，当手一对真金打旧的金珠，一对通体碧绿的玉如意，珍珠翡翠两套头面，往后是8面金丝楠木雕福禄寿的挂瓶，8只喜羊，另有锦帕、宫花、龙凤双烛等物，行纳争之极宜。谢夫人以谢之真亲手所绣的衣衫鞋袜回礼，其中又有给齐大夫人缝制的一双软底宝相花纹云头锦鞋，针脚工整，配色端庄大气，叫齐家几个妯娌们轮番传看，都是赞不绝口。齐大夫人微笑道： 真娘素来有心，你们也不必眼红，待到她嫁进咱们家，让她给你们每人各做一双便是。 齐二夫人出身寻常，闻言惊道： 这如何使得？她可是长房主妇，到时候说不得要跟着嫂嫂主理中馈，如何有功夫给我们做鞋袜？ 三夫人听她说的不像，连忙在底下拽了拽她的衣裳，对大夫人谄笑道： 二嫂又说胡话，大嫂年纪不大，身子骨也健了，如何需要一个小姑娘家家插足家事啊？依着我说，还是先在大嫂跟前立几年规矩，学学为人媳妇的本分，再论其他的吧。大嫂既开了口，我们少不得舔着脸受了礼，且等心腹进门，也跟着嫂子享享清福。 三夫人这话倒说到齐大夫人心坎里去了，她脸上的笑容加深，和弟妹们又说了几句话，忽而听见角落里传来隐隐的啜泣声。她循声望去，看着坐在底下的一位鬓角簪着白绒花的娇弱女子，不自觉地放缓了神态。 灵儿，这是怎么了？ 这名女子名唤柳红寒，小字莲儿，乃是大夫人同胞妹妹所出。姐妹两人同人不同命，一个嫁于显赫勋贵，有母凭子贵，多少年了地位依旧稳如泰山，一个原也嫁了个太守之家，无奈夫婿不争气，贪赃枉法不说，前年蛮夷攻城的时候，竟然抛妻弃女乘船而逃，陛下龙颜大怒，着人将其捉拿，流放到3000里之外，何家也跟着败落了。去年年底，齐大夫人那位苦命的妹妹身染沉疴，撒手人寰，临终时写了一封血书，将唯一的女儿托付于她，求她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替女儿寻一户家境殷实些的人嫁了，图个终身有靠。齐大夫人虽请下仆将柳红寒接进府中，上下均以表小姐相称，一应规格与齐家小姐殊无二致，因着她娇滴滴软绵绵，在姨母面前又颇为温柔小意，几个月相处下来，竟比那些个庶出的小姐还要得宠些。这会儿听到齐大夫人询问，柳莲儿连忙用素帕拭去了脸上泪珠，婉转答道： 姨母莫怪，莲儿本也为您做了双鞋子，如今看见未来嫂嫂的绣作，方知什么叫东施效颦，贻笑大方，一时有些难堪，又羡慕嫂嫂的家世与好命，自伤其身，方才哭的。 齐大夫人怜爱地将她唤至身边，使身边的丫鬟去取她做的那一双，一边慈爱地说道： 你来得晚，所以不知，真娘和你年纪差不多大，自幼便父母双亡，收养在谢家名下，虽占了个大小姐的名头，家世啊，却并不比你家强上多少，因此实在不必自轻自贱。等往后她嫁进府里，你俩说不得还能成为闺中姐妹呢。 闻言，柳莲儿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： 只要她不轻视于我，我必定与她好好相处，一同侍奉姨母，哄姨母开心。 齐大夫人接过柳莲儿所做的乳烟缎攒珠绣鞋，亲自踩在足下试了试，有意抬举她，笑道： 你嫂嫂做的鞋子样式是好看，却不如你这双鞋合脚。 姨母喜欢就好。姨母的脚码原和母亲差不多大，我在家中时已是做熟了的，自然更合脚些。 她眼中含泪，嘴边却噙着淡淡的笑，虽不是倾国倾城之姿，却如同小家碧玉，端的是可怜可爱。却说五月初五，端午之日，谢之方不去参加赛龙舟，却死气白赖地拉着谢之真往山上的寺庙去祈福。谢之真乃是待嫁之身，谢夫人本不愿应允，被谢之方胡搅蛮缠了三四日，又请动谢涛亲自说情，只说女儿嫁出去之后身不由己，难得松快几日，倒不必太过拘着，这才松了口。坐在舒适平稳的马车里，谢之真抬头看了看悠哉悠哉喝茶的弟弟，实在忍不住问道： 阿唐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 谢之方故意卖关子，任他怎么问都不肯回答。上山之路共计千余级台阶，花木掩映，幽静寂灭，鲜有香客的踪迹。谢之真走了不过半程，便有些气喘，拿起帕子试了试香汗，对谢之方道： 你先上去吧，我在这里歇歇。 谢之方身骨强壮，脸不红气不喘，闻言在他面前蹲下，笑道： 姐姐，我背你。 就算是名义上的姐弟，也需遵循男女大防，谢之真自然不肯，却被这混账弟弟强行背起，三步两步窜得不见了人影。一众仆从吓得面无人色，忙不迭地追赶过去，却哪里还找得到姐弟二人的踪迹。耳边只听风声呼啸，谢之真也有些惊慌，下意识地伸出两只手臂揽住谢之方的脖颈，嗔道： 阿唐，你放我下来。 不放。 谢之方笑嘻嘻地紧了紧已经不输成年人的大手，隐约感觉后背结结实实贴上来两团柔软，心里一跳，根本不敢往深想。他笑容微敛，仗着姐姐不懂身法，暗运轻功，几个起落便接近了古寺的入口。一个长身玉立的俊朗少年正站在门边的巨石底下焦急等待，谢之方将姐姐放到他面前，笑道： 七兄，幸不辱命，大约有一炷香的时间，有什么话赶紧跟我姐姐说啊。 谢之真被弟弟这不着四六的做法臊得满面通红，跺脚就要走，谢之方却手脚极快地溜之大吉，害得他无处可去，也无人可喊。齐倾城也是头一回做这样唐突的事体，颇有些赧然，拱手对着谢之真行了个大礼： 这件事是我自作主张，和谢兄弟并不相干，谢小姐若是生气，冲着在下来便是了，任打任骂，绝不还口。 明知过不了几月便可与他长相厮守，他依旧难耐相思之苦，总想要找机会见他一面，哪怕多说上两句话也是好的。见木已成舟，谢之真也无可奈何，垂头红着脸，见他腰间明晃晃地挂着自己亲手做的香囊，心里又乱又甜。察觉到他的视线，齐倾城连忙顺杆夸他： 这香囊里面也不知装了什么，不但有提神之效，放在枕边还可驱蚊辟虫，实在是好用的紧。 他明里是夸香囊，暗里却是在说自己夜夜将之放于枕侧，见物生情。谢之真脸颊滚烫，轻声答道： 不过是些艾草、白芷、丁香之物。 齐倾城微颤着手递过来一条编得精巧的五色丝绦： 这是我在上山路上买的，不值什么钱，取个护佑平安的好彩头，还请谢小姐不要嫌弃。 这丝绦其实是他亲手编的， 费了十好几条才剩得这么一个拿得出手的。若不编出这样一个蹩脚的理由，他怕谢之真不肯收。谢之真犹豫了许久，到底是伸出手接了过来。躲在一旁大树上偷看坚持保护姐姐安全的谢之芳去见这一幕，不知怎么的笑容收敛，俊俏的脸上看起来竟有些阴滞。他下意识里拽下一枚野果放在嘴里，嘎嘣咬了一口，酸得倒牙，涩得钻心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